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签署生效，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对于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，一个是要健全生态文明体制，另外呢，要推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的成效，巩固蓝天保卫战。今年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要下降 3%， 重点地区的细颗粒物 PM2.5 浓度继续下降，推动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。今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要下降 2%， 我们要